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92.3 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动画趣配音。让我们邀请出电话连线的嘉宾 David 老师。 Hi there, to be or not to be, you gotta try me. Me, Moving English, I'm David. 我是 David 老师。 哎呀，欢迎这位老师啊，又是一个月一次了哈。欢迎这位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继续和同学们一起学习配音的技巧。大家也可以登录一直播，搜索英语PK台的官方直播号，来观看老师的现场的这个视频直播，双十在线。今天我们继续学习 Shrek 第二季的精彩情景。不过情景还没开始之前呢，咱们有一大段的长长的独白。上一周呢，我们做了独白的第一部分。Long, long time ago, 啊，国王和王后有一个公主，而这个公主呢，中了魔咒。这个大家也知道，俗套的童话故事。好，那这一段的独白呢，同学们这一个月来是怎么练习、怎么演绎的呢？在今天课堂的一开始，我们首先请出各位积极参与趣配音互动的同学们，请他们来交上作业，请老师给予他们快速而精准的点评。我们一起来进行作业提交环节。好，首先来听一听上一次的情景，重温一下。 Once upon a time, in a kingdom far, far away.The king and queen were blessed with a beautiful baby girl. And throughout the land, everyone was happy. Until the sun went down, and they saw that their daughter was cursed with a frightful enchantment that took hold each and every night. Desperate, they sought the help of a fairy godmother, who had them lock the young princess away in a tower, there to await the kiss of the handsome Prince Charming.It was he who would chance the perilous journey through blistering cold and scorching desert, traveling for many. 好，就先听到这里啊。The fairy godmother， 看大家配的怎么样。首先呢，我们来邀请出第一位出场的同学晨晨。 In a kingdom far, far away, the king and queen were blessed with a beautiful baby girl, and throughout the land, everyone was happy.Until the sun went down, and they saw that their daughter was cursed with a frightful enchantment they took hold each and every night. Desperate, they sought the help of a fairy godmother who had them lock the young princess away in a tower, there to await the kiss of the handsome Prince Charming. 好，有请老师点评。 啊，他读的一开始在语调的精准度上还是不错的啊。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他的语调升降调当中不稳，每个单词严格意义上都有升降调啊，所以在读的时候呢，升降调这块呢是存在问题的。第二是节奏 ，They saw that their daughter was cursed with a frightful enchantment， 这块是节奏 ，and they saw that 的位置放在前面还是放在后面，他有点犹豫，所以节奏上来说。那么单词的归属，什么时候快，什么时候慢，这就是我说的节奏问题，是需要注意的。 好，谢谢老师点评哈，有请老师把这个手机稍微拿的那个离麦克近一些些啊，这样我们会听得更清楚一点。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二位圆圆同学。 Once upon a time, in a kingdom far, far away, the king and queen were blessed with a beautiful baby girl, and throughout the land, everyone was happy.Until the sun went down, and they saw that their daughter was cursed with the frightful enchantment they took hold each and every night. Desperate, they sought the help of a fairy godmother, who had them lock the young princess away in a tower there to await the kiss of the handsome Prince Charming. 哎，圆圆这个还非常有感情哈，有点这个身临其境。哎，有请老师点评。 他这个他说的时候呢，这个掷地有声啊，情感看似也是确实是很到位。 但是关键词的控制和表达方式不是很准确。关键词呢，在这当中，它的音呢，这个控制的时候呢，过于夸张，或者说是这个关键词的诠释的准确度不够。举个例子啊，像 once upon a time， time， time， 有些单词并不是要读的声音大就可以。In a kingdom far far away， far far away， 它是在控制当中放大，它不是说就是你只是放大就可以了。The king and queen who blessed with a beautiful baby girl， 那 king and queen who blessed， 那在读的时候呢，这些单词也是有量的，放出去一定有个量收回来。所以在音的高低大小的处理上来说呢，要尽可能还是忠实于我们的原声电影，就跟着听一听，跟个大概题就读是不够的。 哎呦，老师现在对大家有点严格哈、哎，是不是因为这一次的这个独白呀，确实比那个对话呀、演绎呀有难度？毕竟呢，你所有的时间都是你自个儿在那儿说呢， 对， 是吧？所以你的优点、缺点是什么，一下就能放大了。 没错，因为定期练练独白的话呢，也就是一句话里面的情感有可能就是好几处，不是一个情感，它可能四五个情感会融在一个句子里，有时候两个单词就两个情感。今天大家学的时候就会感觉到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冷不丁儿来场独白，还把大家给考到了。所以您看啊，这些交了作业的同学，你们练到了是不是？你们听到了老师独到的点评，知道哪些地方需要再继续进步了啊？这是在对话演绎中体现不出来的一些点。好，咱们继续往下，下面是 Warmer， 哎，来听听 Warmer 的独白水平怎么样。 Once upon a time, in a kingdom far, far away.The king and queen were blessed with a beautiful baby girl, and throughout the land, everyone was happy. Until the sun went down, and they saw that the daughter was cursed with a frightful enchantment that took out each and every night. Desperate, they sought the help of fairy godmother, who had them lock the young princess away in a tower, there to wait the kiss of the handsome Prince Charming. 很有气势啊，有请老师点评。 我们是咱们的老朋友，对于老朋友来说的话，我们自定希望你会越学越好。那么现在这段呢，就体现出了你的基本功啊，非常扎实。然而呢，也暴露出来接下来要提升的空间，就是整体的情感对位不准确。就是什么样的文章有什么样的基调，这篇文章的基调在一开始第一句话就不是很准，所以读的时候的话呢，你会发现跟整篇文章的那种氛围啊，以及它这个场景啊，还没有完全匹配，它的历史回声感没有，它的这种厚重感不足，所以情感上错位之后，关键词的处理等所有的就都会是问题。所以一定要先找准它的情感，就是最后一项啊，情感包括了它的身份场景，所以一开始一句话进入场景 ，Once upon a time, in a kingdom far, far away， 一定不能飘，这一飘，这整个后面你就很难再调整回来。 哦，老师真是一针见血，一语中的啊！啊，这就是我们点评的意义所在哈。这次呢，属于那种情感或是情绪的这种贴切度不够，是吧？谢老师所说的好，再找感觉，找感觉啊！接下来我们听听小白英子。 Once upon a time, in a kingdom far, far away, the king and queen were blessed with a beautiful baby girl, and throughout the land, everyone was happy. Until the sun went down, and they saw that their daughter was cursed with a frightful enchantment that took hold each and every night. Desperate.They sought the help of a fairy godmother who had them lock the young princess away in a tower, there to await the kiss of the handsome Prince Charming. 哎，这配乐诗朗诵给人感觉就很舒服啊！有请老师。 我觉得他的情感这个匹配度是可以的啊，而且他整个节奏的把控也是很舒服的。这个呢，我在听的时候呢，上来大家有一种非常非常叫入戏的感觉。所以这个呢肯定是上乘作品，这个是不过的 啊。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节奏和音质的塑造上要下功夫啊，因为你都到了这个地步了，就往前走一步，追求一下完美吧，是不是？ 嗯 啊，你在音质的塑造上和气息上一起下功夫，才能把音质提上去。 所以起码这个贴切度高，这也是很不容易一件事儿了啊。 对，那已经是我们说就跟唱歌一样，音准已经很到位了。 是个好评。而且大家发现了吗？虽然说这原音配音呢是位男生，但是小白英子要是作为女生去配这一段，我觉得也没什么违和感，好像就跟这个整体的这种氛围是非常贴切的，一下就把人啊带入了情境。哎，对，这是我们的秋芬这位同学说的，一下就带入了情境，确实是。所以这就是他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啊，入戏能力很强。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男生吧。啊，刚。 Once upon a time, in a kingdom far, far away, the king and queen were blessed with a beautiful baby girl, and throughout the land, everyone was happy until the sun went down. And they saw that their daughter was cursed with a frightful enchantment that to hold each and every night. Desperate, they sought the help of fairy godmother, who had them lock the young princess away in a tower.There to await the case of the handsome Prince Charming. 刚这一年的进步还是有的啊！来，有请老师点评。 听音频，好好听音频啊，因为你的这个大脑当中还没有明确的正确的音频来控制你的口腔肌肉，不是口语的问题，也不是。口腔肌肉和发音的问题，而是大脑中的数据库不准确，所以对这段音频还没有完全输入进去，这是最重要的第一步，好吧，先把音输进去，才能有正确的输出。 持之以恒，持续的要求都是同一个要求啊，所以大家还要继续撸起袖子加油干啊，加油听。好，接下来是阳光布袋这位同学。 Once upon a time.In a kingdom far, far away, the king and queen were blessed with a beautiful baby girl. And throughout the land, everyone was happy until the sun went down. And they saw that their daughter was cursed with a frightful enchantment that took hold each and every night. Desperate, they sought the help of a fairy godmother who had them lock the young princess away in a tower.There to await the kiss of the handsome Prince Charming. 好，有请老师。 挺好，他也是这个节奏把握比较舒服，情感把握也比较对位的这种啊。然后在这个后面的 There to await the kiss 这块要把他的音高拉上去，因为它是一个段落的高潮。全靠声音来诠释，来去让我们有画面场景的话，那一定在声音当中也要有一种什么呀高潮的存在，就像是剧情到高潮一样。There to wait the kiss of handsome Prince Charming， 所以先上去再下来，啊，那块就是一个高潮啊，注意把语调抬起来。 好的， 带动自己和别人的情绪。 好的，就从一个地方先开始，先注意起来。接下来有请一片云同学。 Once upon a time, in a kingdom far, far away, the king and queen were blessed with a beautiful baby girl. And throughout the land, everyone was happy. Until the sun went down, and they saw that their daughter was cursed with a frightful enchantment that occurred each and every night. Desperate, they sought the help of a fairy godmother,who had them lock the young princess away in the tower, there to await the kiss of the handsome Prince Charming. 有请老师。 那他这个，我觉得他本身应该曾经在英语下过一番功夫啊。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吐字的清晰度，单词要读完整，这两块是我给他的建议。因为吐字还是有些地方含糊不清。这块要注意，因为这是硬伤，一个单词必须要读完整，元音辅音所有的这个内容啊，好吧，这是我觉得提升这块马上上一个高度。 是啊，干 登上咱这舞台的同学都有几把刷子啊。好，接下来我想播放一位进步比较大，在我看来进步比较大的同学。我们说学习呢，更重要的是一个和自己比较的过程，和过去的自己比较的过程。我们来听听紫水晶。 Once upon a time, in a kingdom far, far away, the king and queen were blessed with a beautiful baby girl, and throughout the land, everyone was happy, until the sun went down.And they saw that their daughter was cursed with a frightful enchantment that took hold each and every night. Desperate, they sought the help of fairy godmother who had them lock the young princess away in a tower there to await the kiss of the handsome Prince Charming. 大家还记不记得他？曾经他是带着两个孩子一起来进行练习，而如今呢，他是交上了自己的一份 monologue 独白的作业，和一年前的自己相比，可以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有请老师点评。 嗯，我觉得他一开始读的时候，你想去直接说，哎呀，什么问题？不好挑，挺好的。 嗯， 啊，挺好的，就是最明显感觉基本功比以前扎实，掌控力强， 扎实多了。 对，你能掌控自己的口腔，然后能够把音控制住。 嗯， 当然了 ，fairy godmother，fairy godmother， 从这儿开始有点飘了。 嗯， 当然了，就是说，你在能控制并且想表达的时候，这个度的把握确实是一个，那是另外一种功夫。 嗯， 就是你能唱高音，但是不跑调的功夫，其实不太容易。但是呢，这个也是需要。你再坚持一步还可以，就是你的坚持和努力会提高你一步一步的控制力，啊，直到最后你能完全掌控，怎么说都不会跑， 嗯， 怎么说都在调上就行了。 据我所知，这位同学呢，可以说是每天都在学习，每天都在学习。 嗯， 所以大家看，一个每天学习的人，一年以后他的基础能够夯实到什么样的地步，这就是点滴积累的进步。你想，你读一个 monologue， 你骗不了别人吧？这不可能别人帮你读吧？这全是你自己真功夫和真水平的体现吧，让你上来来一段，你张口你就得来一段吧，是吧？你也不是说跟别人搭档起来演绎，自己可能少点台词或者怎样，这完全就是自己真功夫的体现了。所以嗯，可以说是带着孩子学习也是家长啊进步的一种方法，一个台阶哈。好，紫水晶，你继续加油，我们非常看好你啊，加油啊。最后呢，我们有请金宝同学。 Once upon a time in a kingdom far, far away, the king and queen were blessed with a beautiful baby girl, and throughout the land, everyone was happy until the sun went down, and they saw that the daughter was cursed with a frightful enchantment that took hold each and every night.Desperate, they sought help of a fairy godmother who had them lock the young princess away in a tower, there to await the case of the handsome Prince Charming. 你看这位同学，要让他讲评书，我觉得也是一把好手啊！啊，有请老师点评。 读的时候吧，我觉得首先你自己要开心，很享受这个过程，这是绝对第一步。我觉得你做到了，啊，自嗨，然后。找到感觉。然而呢，我们读的时候呢要注意一点，就是说如果你自由朗诵没事儿，如果我们说以配音和基于电影剧本的方式，你还是要有一条线要跟着他走，你不要跑出他的圈子，他的调啊，他的那几个维度，出了那几个维度的时候呢，就变成了你个人的创作啊。所以我建议呢，关键词、他的语调、情顿、节奏、情感，把这五个维度抓好。 嗯，创作呢是个不错的创作啊，但是咱现在不是有一个框架，有一个依据给您这个比较吗？所以说还是要尽量的还原贴切剧中的情感表达。好，嗯，这就是咱们这一次交上来的同学的作业啊，还是有不少的惊喜的，也有呢既有继续需要练习的地方。好了，这些同学们都为你们的持之以恒啊，我们为你们鼓掌啊，为你们加油，总是你们愿意争取或者是珍惜这样的学习机会，你们以后就是最棒的哈，以后就是最棒的。好了，我们的点评时间就到这里，接下来开始进行今天的课堂学习了。哇，今天有很多的内容，嗯。 怎么说呢？这个魔法书哈、啊，这故事书呢打开了，嗯，发现呢公主的魔咒呢必须得有一个人来解除，而这个人呢，哎，咱能说他是白马王子吗？老师， 可以， 说是一王子，那就是在童话中不就是俗套的不就是白马王子了吗？那就是白马王子吧。啊，这王子是历经千辛万苦啊，走过夜晚冷得要死，白天热得要命的沙漠，花了几天几夜，冒着生命的危险，要干嘛呢？来，我们听听今天的情景。 It was he who would chance the perilous journey through blistering cold and scorching desert, traveling for many days and nights, risking life and limb to reach the dragon's keep.For he was the bravest and most handsome in all the land. And it was destiny that his kiss would break the dreaded curse. He alone would climb to the highest room of the tallest tower, to enter the princess's chambers, cross the room to her sleeping silhouette,Pull back the gossamer curtains to find her. What? Princess Fiona? No! Oh, thank heavens. Where is she? She's on her honeymoon. Honeymoon? With whom? 哎，就是这个。看今天情景哈，还挺有趣的，但是内容很多，我们赶紧来学习。首先出现了这个非常怎么说，带着勇气的，又有一些急促的描述啊！这句话这么说的：白马王子历经千辛万苦 ，It was he who would chance the perilous journey。好，我们来说什么叫 chance the journey 呀、啊？这个 chance 不是机会吗？ 对 ，chance 是机会，但是它也表示了什么呢？它也表示了一种什么呢？一种。在我们说危机当中获得的这种机会 chance 读的时候这么读啊。那么对于他来说，出去去野外去沙漠，然后去经历这些个酷暑严寒， 嗯， 为了就是什么机会，挑战得到这个女孩的机会。所以这里面的 chance 其实特别，我觉得非常有现实意义，就是在危机中求机会， 哦，危机中求机会，绝望中寻找希望，人生终将辉煌。 太对了， 这个啊，新东方名言是吧？绝望中寻找希望，人生终将辉煌。啊，这个 chance 的，因为它是英式口音，所以我们在这里读 chance the perilous。这个 perilous 呢是非常艰险的啊，非常危险的这个 journey。所以中文译为历经艰辛万苦，是他历经艰辛万苦。好，我们来看这句话怎么处理关键词停顿、语调、节奏。 It was he who chanced the perilous journey through blistering cold and scorching desert. 那么这几个词注意关键词 he, it was he, he 这关键词必须要读出来。那么后面 chance, perilous journey, 这都是关键词要处理好。Blistering cold and scorching desert, blistering cold, 关键词 scorching desert.每一个词都是掷地有声的关键词，并不是我们说大家是蜻蜓点水就能过得去的。这些词读的时候要非常非常的有杀伤力，有穿透力。Traveling for many days and nights, traveling many days and nights, 而且每个单词在关键词处理上都要有一定的画面感。 嗯， 啊，用放到句子当中实现画面感。啊，好，这是关键词的处理。第二步，我们看它的停顿，其实整个这个 monologue 当中停顿是个大头，它出现的次数不多，但它的停顿都是除了纪录片里面个别的那种就是我觉得渲染性的停顿以外啊，这电影当中的停顿其实就这部电影的这一块来说也是划时代的经典停顿啊，停顿当中的劳斯莱斯啊，停顿后面停的挺厉害的啊，大家体会一下啊，好吧。我们看，首先他的停顿 ，It was he, stop. who chants the perilous journey through. 这个是一个逻辑上的停顿。Blistering cold, scorching desert. 啊，中间都有停顿，这些停顿可不可以不要？你试一试，如果不要的话，他的这种困难，这种艰辛，它的力度会一下子下降很多，所以这种停顿必须要有。这种停顿能够让语义和我们的这种信息和力量能得到一种延长和释放，所以一定要给一点停顿，让它单词飞一会儿，飞一会儿。这个过程大家去体会。It was he who chanced the perilous journey, blistering cold, scorching desert.不可以从头到尾一个速度啊，是不可以的，必须有停顿啊。 嗯，青老师离那个麦克风稍微近一点哈、啊，这样我们能听得更清楚一些哈、啊。 好的， 好。刚才这个台词啊，好，我们青老师继续讲。 第二呢，第三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语调的控制。语调的控制大多都是降调啊。我们看 ，It was he who chanced the perilous journey through blistering cold and scorching desert.如果这个语调在控制当中，这么长的句子，我们在读的时候说大家没点声调会不会难受？所以很多人读的时候呢，会时不时的自己加一点长的声调啊。你加的一点声调在里面都会影响句子的发挥，因为它这个事情是带有到现在来这种状态，它就是一种什么呀？赞美，数倍立传，史诗级别的自我介绍啊，所以。不可能说在这里面随便加一个声调显得非常不严肃啊，所以读的时候降调是主流。 Perilous journey through blistering cold and scorching desert， 样还在降。 Traveling for many days and nights 还是降调，所以降调上没什么可讨论的啊，基本都是 嗯，对了，看这一开始这几句话哈、啊，为了突出这白马王子啊，历经的千辛万苦，走过夜晚冷的要死、白天热的要命的沙漠，这跟这个是吧？唐僧西天取经也差不多了。你看是不是一路上是历经千辛万苦吧？所以通过这样的停顿，我们啊把这种艰辛万苦表达出来。同时呢 ，blistering cold 和 scorching desert， 老师说了，一定要重读啊，要把这个调调升起来，要重读。同时呢，哦对，还要通过大量的这个降调来处理啊，这样的一种语境，日夜兼程 ，traveling from many days and nights， 花了好几天好几夜啊，这不停，就说明这个人心中啊有信念啊，有理想，就要通过克服困难去做成一件事情。接下来的台词呢，说他怎么样 ，risking life and limb。哎，这个短语不错，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呵呵，生命危险啊 ，life and limb 是吧？出生入死，能够舍生忘死啊，什么缺胳膊少腿儿都在所不辞。然后怎么样 ？To reach the dragon's keep， 终于到了恶龙守护的高塔。好，刚才讲过的，我们来听听原因。 It was he who had chanced the perilous journey through blistering cold and scorching desert. It was he who had chanced the perilous journey through blistering cold and scorching desert, traveling for many days and nights, risking life and limb to reach the dragon's keep. Traveling for many days and nights, risking life and limb to reach the dragon's keep. Traveling for many days and nights.Risking life and limb to reach the dragon's keep. 好，接下来要表达他到达了哈，看这几句话我们怎么去表现呢？ 嗯，好的。那么刚才我讲到那里的时候呢，大家也听了一下原声，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觉到单词没多少，但情感表达非常的丰富。Traveling for many days and nights, risking life and limb to reach the dragon's keep.这些单词的关键词都要被重读，而且它们都是我们的情感出口。我们看一下 ，for many days and nights，many days and nights。那么 many days and nights， 你不能把它读得很短，你要把它的空间、时间概念拉长才可以。many days and nights， 只要是在，主要是在时间上，要让人感觉到很漫长、长久啊，然后呢，非常难熬。Risking life and limb 出生入死 ，life 上去 ，limb 下来，要有一种什么呀？哎，要有一种一生一死的感觉，啊 ，to reach the dragon's keep， 到达了，按说应该是一个成功的事情，但却又是个危险的，或者说新的探险的过程 ，to reach the dragon's keep， 所以还是降调处理的时候呢，语调下沉，给人一种什么感觉呢？给人一种又进入险境的感觉。 嗯， 刚才对这几个句子的所有的形容词和重要的名词，我在这里给大家点一下，你读的时候抓住这些词的情感，然后给予合适的重读，好吧？ 嗯。 那么 ，it was he， 这个要注意，就是前面那个 he， charge 这个动词要有一种冲锋向前、不怕险阻的这种感觉。Perilous， 它本意是 dangerous， 可是危险的，所以 perilous 本身来说要读的有力度，本身危险的就要有危险的感觉才可以。Blistering cold and scorching desert， blistering 读的时候要有一种冷的感觉，啊，冷，你在抖啊，在抖。Scorching desert 是一种什么酷热，是一种拿什么呀炭火在烤你的感觉。所以 blistering cold, scorching desert 啊，那种感觉要有。Traveling for many days and nights 已经讲过了，要把它的情感延长，靠的是声音的适当延长啊。Risking life and limb， 我们说已经生死的感觉一定是有起有落的，所以一定是声向的差距拉开啊。Life and limb to reach the dragon's keep。低沉的声音进入下一阶段。 嗯，这段讲解也是相当淋漓尽致了啊！只要同学们的专注力够高，一定能够从刚才 David 老师的这段话里听出很多的重点。反正我是听到了。最后呢，到了这个 reach the dragon's keep 的时候，大家注意他这个情感。哎，虽然说好不容易出生入死到了这个高塔，但是是不是这事儿就危险就没有了？是不是这个事情就达成了？大家没有发现吧，这句话里面其实有一种目标达成的淡定，因为呀，真正的困难和危险并不在于什么冷得要死热得要命的沙漠，而在于接下来到达了这个恶龙守护的高塔以后所要面临的种种的危险和困难。所以这里呢反而是有一种 reach the dragon's keep， 还有一种意犹未尽的感觉，还有一种带着一种警示和预告的感觉，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配音演员真的是把握得非常到位啊，这些地方都值得我们去逐字逐句的分析。好，接下来开始介绍了，说他是谁呢？ For he was the bravest， 他呀可是这全天下最勇敢 and most handsome in all the land 全天下最勇敢最英俊的王子。这个配音配到这里啊，我们看一下那个视频里边啊，整个那个王子摘下头盔，甩了一下他飘柔般的秀发啊，一个稍许有些油腻的镜头，是吧？用现代人的话来说，稍许有些油腻的镜头。但是，哎，但人家那个场景甩甩金发，那是非常漂亮的，是吧？好，嗯，有些自恋哈。然后说 ，and it was destiny， 就是在命运的安排下 ，that his kiss would break。The dreaded curse， 我觉得这两句里面啊也是停顿特别多，说他的一个吻呢就可以破除可怕的魔咒。好，有请老师。哎，我们要不要先来听一下，然后再来讲解？来听一下。 For he was the bravest and most handsome in all the land, and it was destiny that his kiss would break the dreaded curse.For he was the bravest and most handsome in all the land. And it was destiny that his kiss would break the dreaded curse. For he was the bravest and most handsome in all the land. And it was destinyHis kiss would break the dreaded curse. 我们已经听得非常详尽了哈，有请老师的细节讲解。 好，我们看一下这段内容啊。这段内容在行动上就是我们的劳斯莱斯几个，好吧，大家关注一下啊。那么我也强烈建议大家在自我介绍，在给个人树碑立传的时候，可以把这段内容放进去。虽然有点搞笑，但是我觉得其对别人的伤害是可能是比较高的啊，可以拿来用啊，拿来用。For he was the bravest and the most handsome in all the land 啊，好，当我们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呢，我们看 ，For he was， 关键词 he was 啊，那么它就会加量 ，the bravest， 一个冠词都能变成重读 ，the bravest and most handsome in all the land。来，为大家拿了一个道具，这个应该跟我们场景差不多 啊。头盔啊，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头盔，太有感觉了。但是这个是就是这种王子的头盔吗？是， 这个是罗马时代那种头盔。 罗马时代头盔，因为我看来 David 老师平时的教学生活还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哈，头盔都已经上来了哈，家伙事儿哈都已经准备齐了。 我这儿还有船呢啊，我还有船呢。 可以可以，非常可非常可啊，大家说哇哦，是差点准备，您要是戴上给我们讲课那更有感觉了。然后再脱下这头盔，甩甩您那飘柔般的秀发，更有感觉了啊。 把脸刮着。 很精彩哈。 然后呢，我们看 For he was the bravest and most handsome in all the land。 那这段话读的时候最搞笑的是人在给自己自吹自擂啊，这不是，这是别人夸你还好，你要自己夸自己，这句其实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 嗯， 那么我们读的时候呢，注意它的停顿是里的最重要的核心技法啊。我们读的时候体会一下 ，For he was the bravest and most handsome in all the land， 他就是靠停顿来活着。这句话的生命力就在于停顿，然后其次是关键词的处理。节奏上没什么，就是慢啊。情感上来说呢，就是至高无上 ，For he was。语调呢，要整体上扬，不能按正常的腔调去读。For he was the great and most handsome in all the land， 不是特别的好驾驭。大家可以多练几遍啊，是比较好的训练停顿的一种手法啊。记住，你可以停，意思不能停。啊，然后呢，你可以声音没了，信息不能停，啊，然后呢，我们这一句读的时候呢 ，and most handsome， 注意失去爆破的处理还是要有的 ，most and 都是 d 不发音 ，t 不发音的位置啊，大家注意一下这些问题。然后我们下一句 ，and was destiny that his kiss would break the dreaded curse， 依然需要停顿，在里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and was destiny。不一样的是他马上就把节奏加快了，因为什么呢？因为前面慢，如果后面再慢会把整个我们听众的感受拉下去，其实他在声音上也是要怎么样，要有一种变化，所以 and was destiny 是要节奏加快的。 and was destiny that his kiss 啊，自己还喷了一下啊， would break the dreaded curse。 那我们看到了他这块读的时候呢， destiny 是关键词，It was destiny. 注意语调上扬 ，speak higher. That his kiss 下降降调 ，would break 小幅升调 ，the dreaded curse 再降调。读到了 dreaded curse 的时候是不可以跳的 ，dreaded curse 一定是让人听起来很可怕的。所以，那么 break 是打破，是个好事儿。所以你会发现升降调也跟着变化，怎么变 ？Would break 往上升。The dreaded curse 往下降，所以一句话当中的单词代表了不同的情感，就已经做出了不一样的语调变化。可想而知，我们这句子的控制，注意体会 ，and it was destiny， 至高无上，对吧？然后一种坚定 ，that his kiss will break the dreaded curse。 哇，这句话里面的升降有点多哎哈。 但是需要大家很强的驾驭能力了，是吧 ？Break the dread curse， 上来了啊，上马了，戴上了。哎，真的戴上了，您戴上，我们截个屏吧，真的觉得太难得了。真的戴上，我们可以大家赶紧看，没看一直播的同学亏了哈。老师今天呢是真正戴上了骑士的头盔。哇哦，怎么样？戴上去的感觉如何？有些沉重吗？还是非常感觉到自己异常的帅气？骑士附体了。哎，是不是戴着这种头盔以后，就自己感觉自己具有了力量，充满了力量，有了一种魔力。啊，神奇的力量！ 嗯，我还有一块盾呢，忘了。 这位老师，这个对家里的 costume 非常多啊，也跟这个哈，这个叫什么叫 Halloween 的时候是有的穿了，明年啊。同学们看到了吧？看到的同学点个好评啊，给我们点个赞好不好？给老师，哎，老师今天的白马王子 look， 点个赞。好啊，这一段呢我们讲到这里，接下来啊就看一下王子，哎对。捞在肩上挺好的，放肩上非常有感觉，太有 feel 了。接下来啊，这个情景就非常着急了哈、啊，急什么呢？说啊，这个王子爬上高塔顶端的公主房间，寻找房内的美丽的睡美人。好，我们来听听这一段。 He alone would climb to the highest room of the tallest tower to enter the princess's chambers.Cross the room to her sleeping silhouette, pull back the gossamer curtains to find her. He alone would climb to the highest room of the tallest tower, to enter the princess's chambers, cross the room to her sleeping silhouette, pull back the gossamer curtains to find her. 这段呢是三个长句子啊，我们先来梳理一下。第一句话说是 he alone， 他独自呢 would climb to the highest room of the tallest tower。大家听啊，又是 highest， 又是 tallest， 形容多不容易呀 啊又高是吧？又怎么样？又高大啊，又大。然后呢 ，to enter the princess chamber 呢就是房间。你看，爬呀爬呀，爬上高塔顶端的房间了。Cross room， 穿过房间 ，to her sleeping， 叫 silhouette。这个 silhouette 呢是一种浅色背景衬托出的深色的轮廓啊，就像找那个睡美人的轮廓，叫做 sleeping silhouette。 然后呢当他拉开薄薄的纱想要亲吻公主， pull back the 什么 curtains to find her， 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了变故。好，先来看这三个长句子的处理。 好，我们看这句话。 He alone will climb to the highest room of tallest tower to enter the princess chambersCross room to her sleeping silhouette. Who better gossamer curtain to find her? What? 好，我们看 he alone. 他一个人 alone. 啊，这时候呢，它代表了一种 he alone 必须要停顿的啊，就是 he alone will climb to the highest room of the tallest tower. 关键词的处理全是长读，尽可能放大的读啊。Climb to the highest room of the tallest tower. Highest tallest.Tower， 那这里面绝对不能把单词读得很轻飘，不可以的。To enter the princess chambers， enter the princess chambers， chamber 公主的闺房啊，内阁啊，都是这个词，所以走进去啊，这是关键词到重读。那么我们看一下整个停顿的控制呢，基本上也都是什么呀、啊？非常非常的，我觉得不难处理啊，自己体会。我读一下停顿，再感受一下。He alone would climb to the highest room of the tallest tower to enter the princess chambers, cross the room to the sleeping silhouette. 停顿，只要你停顿自然，读起来就不累。那么第二步我们处理的就是我们能看到的它升降调的处理。句子长难免有升降调的变化。He alone 叫 would climb to the highest room, speak higher.啊，音调拉高 ，of the tallest tower， 再降下来 ，to enter the princess chamber，speak higher，cross the room to her sleeping silhouette， 先降后升 ，cross the room to her sleeping silhouette， 啊，当一个单词融到句子里读的时候， 肯定是变形的。所以平时我们读单词读得再好，放到句子里还是要重新去诠释它，它会变形，会变大，甚至变小，变瘦，也可能变矮。所以放到句子里要重新认识一下啊。Pull back the government curtain to find her. Pull back the government curtain to find her. 那这里面我们说用英式英语在朗诵的时候，多少都要求那一种，一个是饱满度，还有一种皇家感。你读的时候就不能，我们说这时候用美式英语读就有点轻飘了。太轻飘了，所以不 行。什么叫皇家感啊？是那种， 就是那种他们说话的那种，就是音的饱满度，然后 speak higher 的那种高度，以及对长句子驾驭的那种语调 coherence 的那种处理。对，非常，这个在这个片子里时不时的就会冒出这些东西来，就他们喜欢那种说话啊。你比如说，有这样的句子啊，就是在《傲慢与偏见》里面，那么对方伯纳特一家的这个老大啊，父亲就容易，就他们就觉得自己是贵族，所以说 ，If you insist on telling me this， 上来就是如果你坚持要告诉我的话 ，If you insist on telling me this， 你说对吧 ？And I have no objection to hear it， 啊 ，I have no objection to hear it， 就是这种感觉啊。 有一种被拿捏住的腔调，就拿捏的死死的那种腔调。 对啊，还有这个里面国王也喜欢这么说 ，Do you suppose we could just pretend never happened at that over？ 啊，都是拿捏的，就那一股劲儿，我们正常不太 劲儿的啊。 嗯 ，that over。 是，大家能感觉吗？你们去设身处地觉得自己是个贵族，但是很难想象，但是那个语调值得去模仿一下。 哎，跪着，跪着，好好跪着，然后我们看这句话，在最重要的环节就是他的情感标签，我们看一下 ，alone， 勇气啊，勇敢 ，alone， we climb to the highest room， climb， climb， 你读这 climb 的时候，你要有一种什么样 爬的感觉。 有一首歌叫 Climb， 是 Sari Maris 唱的，是谁我记不清，反正就是那种就是攀爬攀登人生高峰的那种感觉，知道吗？ Climb 一定要有难度，没难度的话你上床叫 Climb 吗？不是的，对吧，应该是人生高度。好，那么 Highest room of the tallest tower， Highest tallest， 为什么都加最高级，为什么都是往上走，更难了，所以他的 突出难上加难呢， 太难了。We climb to the highest room of the tallest tower， 就是一定要是情感上往上走的。然后我们再看，再下来啊，接地气点下来，进屋子。To enter the princess chambers， 小心翼翼的。其实进了公主的闺房，对于所有的人来说，都是不经常的有机会进到公主的闺房。你是谁呢？你有什么条件让你进呢？谁允许你进了呢？所以公主的闺房进去都有一种什么特权、神秘感。所以要小心翼翼 ，to enter， to enter， 把脚抬得高高的，腿抬得高高的，轻落足 ，to enter the princess chamber。 要表读出来那种蹑手蹑脚的感觉。 Chamber 读的时候有一种神秘感啊，你不能说哎呀 walk in a hotel， 进入一个宾馆啊，那也不是一码事儿啊。Chambers， 禁地。 对 ，pull back the government curtain to find her。一种迫不及待要拉开帘。 对，这里我们突然发现他语速加快了，然后有一种迫不及待的感觉。 没错，这就是迫不及待 pull back the government curtain to find her。所以你读的时候连读要到位 ，find her，find her，government curtain to find her。注意这里面 government curtain to find her 的一种。我们说每个字都要发音非常的完整、清晰，连起来还不能有断档。 就在这个时候呢，哎呦，这个事情啊出现了惊天的变化。谁躺在那床上啊？我们来听听看。 What? Princess Fiona? What? Princess Fiona? No! Oh, thank heavens. Where is she? She's on her honeymoon. Honeymoon? With whom? No! Oh, thank heavens. Where is she? She's on her honeymoon. Honeymoon? With whom? 哎，这是大家最喜欢的那个带着情感的对话了哈，来了来了啊。啊，这个时候呢，突然发现躺在床上的竟然是一只狼，而这只狼竟然他还问出了一句 What? 搞事啊，搞事情，是吧？然后 Princess Charming 说的什么 Princess Fiona? 你就是公主啊。Rolf 说道 No, 不是。这个时候王子如释重负说 Oh, thank heavens, 差点被狼给亲吻了啊。然后他就问说 Now, Where is she? 那公主呢？好，来看老师 这段话咱们怎么表达。 嗯，好 What? 这一句话打破了整个 monologue， 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在他这里被击碎了，就一个单词全部击碎 What? 就是太玩世不恭了，那个单词，那个单词是多么的格格不入呢？就这一个单词结束了上面的一切。但是我们的王子呢，还是很有身份的啊。王子说话的时候呢，其实很讲究的。我们看王子这个词儿，值得大家学习，也很搞笑，也非常的实用，大家体会一下。Princess, see you 呢？所以他第一个单词的情感是还是拿对方当 princess， 所以字正腔圆。然后呢，语调的控制都是仍然是皇家贵族般的感觉。 嗯， 第二句 ，Fiona， Fiona， 声调表示怀疑。你是，所以当我们看到的一位先生说，你就是黄先生是吗？啊，你是马先生是吗？哎呀，听说你挺帅的。结果一见面 ，Mr. 马，哎，就是意思。 啊。一个名字的声调表达出来某种怀疑的态度， 所以这两个单词就是两个情感。第一个单词表示的是什么呀？身份。第二个代表怀疑，简称叫怀疑身份啊。所以这有呢啊，这个大家练的时候可以当一个点来练啊。No， 回答非常干净利落。Where is she？ 他很强势啊，说话的时候仍然是那种。啊，我们说这个拿自己很当回事儿啊，这种身份感。Where is she? She's on her honeymoon. 啊，他的回答仍然是那样的，玩世不恭。但是这句话把这个 Prince Charming 吓坏了。Honeymoon with whom? 啊，一下那调调就上去了，表达出十分的焦虑，百分的焦虑啊。狼说 She's on her honeymoon. 她去度蜜月去了。度蜜月 ，honeymoon with who?With whom? 跟谁呀、啊？哎，就焦虑起来了。这个开头呢，是妥妥的把这个情景啊拉到了大家真正对胃口的部分，也把大家的胃口呢充分的调动了起来啊。我们请这位老师来演绎一下最后这一段和狼的对话吧，我觉得好精彩呢。 好的， 来吧。 好 ，What, Princess?Fiona? No! Oh, thank heavens! Where is she? She's on her honeymoon. Honeymoon? With whom? 哎，短短的几句话呢，就是两个人物的一种就是对白或者是一种对峙啊。那 Princess 还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从那个惊讶到怎么说，从惊讶还是到惊讶层层叠叠的惊讶。而这个 Wolf 呢，他是一种什么感觉？ 他其实呢是觉得自己被打扰了，然后其实我们说 Prince Charming 是从惊喜到惊吓，他是这么一个过程， 嗯， 啊，他真是吓到了，所以他也是很失望啊。对于这个 Prince 来说 ，Prince Charming 是有使命的，他必须娶到她，这样他才能成为真正的国王， 嗯， 都是带着目的去的， 嗯， 所以 多少有点希望落空吧。 对，小狼在这里就是狼婆婆。因为史莱克呢是把多部电影融合在一起的一个百科全书级别的电影，所以它会有很多其他电影的元素，大家看到了以后呢就其实就不用奇怪了啊，这是它的特点。 好，嗯，